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咁啊嗱，頭先我哋休息嗰陣時咧，就睇下我哋嘅睇 live 嘅數目咧，咁咧就比上個禮拜少咗一半，差唔多。 哇！你睇下， 真係慘。上個禮拜我哋成6000啊，差唔多。阿土伯一唔喺度咧， 少咗一半啊！ 我覺得就大家其實個心裏邊雖然就成日叫我唔好叫阿土伯嚟，但你哋係好中意睇佢嘅，我覺得。如果唔係點可能得3700啊？你話 係咯， 係嘛？如果你哋班友係咁憎佢嘅話。 除了阿土伯受歡迎之外呢，我想還有另一個原因的，就是今天我們的 topic 呢講香港就少了一陣那些大陸翻牆來看了， 即是少了監聽啊？ 當然啦，你喂你知不知道你上次那個 topic 好像是全面大陸的 topic 來的，上次那個你跟阿土伯 說、不是啊，我覺得最得人驚是什麼呢，阿湛找我，他有一晚很夜成點幾鐘，他說阿細良我很擔心，我有什麼事啊，我同阿夫子嘅節目點解有10多萬人睇嘅呢？ 佢嗰個節目好勁， 咁我其實我冇乜留意，嗰間叫望望耳話，點解幾日之後去到成過10萬嘅呢？咁樣，所以而家要15萬定16萬嘅咁樣。咁我就收尾我就同阿湛講話，可能係翻牆嘅啫咁樣，因為嗰晚星期四晚應該就係慢慢周。 喂， 俾人周咗嗰日嚟 嘅。我一早同你講啦，細良，我話你開一個嘅講中國。的新聞呢包掂，你睇到而家香港嗰啲嘅網台呢、大部分 我都係講嗰啲嘅大陸新聞嘛。 大陸新聞呢就基本6-7萬 view 走唔到。 嗱，我而家準備定㗎 ,90 日之後中國開放互聯網市場，跟住大陸人就唔使翻牆就可以上 YouTube, 咁我哋城寨就上市啦。 嗯。 即係靠晒 Donald Trump 啊，你問我。90日之後。係咪 啦， 中國一開放。 而家70多日咋。 70多日。 即係嗱， 食粥食飯，嗱頭先有聽眾啊送嚟兩支澳洲嘅名酒，我諗我哋如果跟住搞掂咗呢個互聯網開放，成台都係啊，法爾立菲啊圍住我哋啊，係嘛土豪啊， 好啊好啊好啊， 係嘛全個後面啊嗰啲咩後面嗰啲字全部轉曬做呢個紅酒啦可以，咁啊嗱翻嚟咧其實就想講一講一地兩檢嗰個嘅法官嘅判詞。咁因為同日應該同阿放生689係同日出嘅好似係。咁所以大家就對嗰件事就唔係咁遺疑。 所以呢啲又係一個 timing 囉，兩件咁重要。其實你話俾我話俾你聽，一地兩檢嗰個嘅嚴重性呢係同689我覺得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呢個涉及咩呢，一個就叫做律政司告唔告。呢、這個係涉及一個法官嗰個嘅判詞。這個判詞是什麼呢，我大約說給大家聽，就是這個周家明他就說呢，人大那個的叫做他們的決定是可以等同於釋法， 是 這個第一樣就很恐怖了，即是人大常委以後他的開會呢 就等同個效力等於釋法， 效力等於釋法，但大家要知道釋法呢是一個怎樣的程序呢，人大如果要決定釋法呢，就首先要諮詢香港一個組織叫基本法委員會， 是 要聽從基本法 委員會，有個程序的，其實是是啊， 因為基本法委員會是怎樣組成的，就是要給意見人大說、基本法呢釋當時的初衷是這樣的，就是說人大就算在釋法呢他都要諮詢一下這個組織， 整色整水， 整色整水，但是如果而家我哋呢個周家明法官咧，佢嘅講法係咩咧？就話喂，人大常委嘅講法其實佢個效力咪同釋法差唔多咯咁樣。喂，這個我覺得唔係一個法律語言，這個係政治語言。你係講緊俾我聽一個政治現實。我鄙視你， 喂，唔係喎，這個唔係個體制嚟嘅噃。 唔係，我 就算呢個政治現實都好。 你怎可以一個法官， 你調返轉你係確認緊一個違法嘅政治體制喎，其實係。 係啊。 呢樣嘢係唔合法㗎其實係。 咪點會由法官講一個嘅政治現實話俾我聽，人大常委所講嘅嘢其實 instructions 咪等於釋法囉。 喂，等於好簡單，如果係咁你咪即係接受政改個五部曲囉，佢僭建咗兩部曲落去。 喂，咁但係嗰個叫釋法嘛，佢都要經過一個程序呀，我嘅意思。雖然嗱，我話俾你聽，我認為釋法本身呢，你雖然喺嗰個所謂嘅都係叫政治體制，人大常委根據基本法有個釋法權，但係其實呢個釋法權係唔可以違反基本法㗎嘛。嗱，依個我嘅理解，我理解係咩呢？任何嘅憲法你唔可以修改一個憲法係違反個憲法嘅，呢個係我嘅理解嚟嘅。咩叫修改憲法？修改憲法你如果咩叫可以係嗰個修改憲法嘅過程當中可以 修憲，唔可以違憲。 修憲係唔可以違憲㗎嘛。咁所以你嗱，你呢個嘅周家明法官呢就跳咗兩跳嘅。第一，你認為人大嗰個嘅決人大常委嘅決定等同釋法，呢個跳咗一跳。第二，我話俾你聽，就算你要解釋憲解釋基本法都好，我嘅理解你係唔可以違反基本法㗎嘛。如果係咁嘅話，咁你就乜都得啦。 明日之星，我覺得呢、這個 咁你就乜都得啦。 我覺得有機會跑贏阿陳慶偉同埋阿楊官上去呢個終審法院添，我覺得。 跟住佢仲有一樣嘢，就係、是、用我哋呢個嘅時事節目主持人嘅 language 話俾我聽。哦， 呢個政治現實與時並進嘅嘢 咧，就其實你唔可以睇文字嘅。喂，唔睇文字睇乜啊？喂，我真係唔明白，大佬呢一個咧應該唔係你法官講嘅嘢，法官淨係睇。睇嗰個條例嘅啫嘛， 其實好簡單，亦都係一樣。阿周官同阿林阿鄭若華嘅處境都係一樣，其實係先有結論，然後再堆砌一個理據出嚟。 堆砌咯， 個結論就係你要考慮個政治現實，你冇得判呢個司法覆核刑勝訴嘅。呢個就係個政治現實啦。你問我，即係話後面個黨委就已經通過司法人員裏面咧通知咗呢個官話俾佢聽，呢單案冇得判司法覆核勝訴。好啦，佢就動起床板就諗一個判詞出嚟，係講出嚟係唔會俾人笑得咁勁嘅。呢、這個叫做香港已經進入咗一個咁樣嘅地步，就係咩呢？就係、是、由黨委去判案啊嘛。我成日覺得，凡係牽涉到國家，嗱，我唔係講笑，我講真嘅。凡係牽涉到國家領導人或者國家行為嘅，你問我根本香港嘅法庭係咪有完整嘅司法管轄權呢？我唔相信有。佢需唔需要去聽黨委嘅意見，或者通過上級嘅法官，或者係喺司法界裏面嘅人去下達呢？咁樣咁好啦，佢哋就會諗慢慢新加坡化，就係咁嘅原因。好多人對新加坡嘅法官有一種誤解，以為佢哋全部都係契弟，其實唔係。香港而家已經進入新加坡法，就係、是、新加坡嘅情況係咩呢？就係佢哋知道其他的商業仲裁、商業案件、普通的民事案，我們照跟法治的原則去判。所以你永遠核子摸象，你捉住那隻大笨象的尾，你都會說香港有法治的，你只要看住那一拍。但是一年裏面可能只不過只有一兩單案是牽涉到共產黨、中國政府或者是特區政府的司法覆核是重要的，即等於新加坡的法院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處理商業仲裁，只有一年有一兩單，甚至幾年先有一單叫誹謗李光耀案嘅啫。佢哋識做嘅原因係咩呢？就係、是、當佢知道如果佢哋判出嚟係新加坡政府不滿意嘅，成個司法界都會受到衝擊。 所以呢，我就覺得呢個周家明呢法官嘅判詞呢係已經顯示出阿世麟你頭先所講嘅 新加坡法，其實 因為點解唔係冇可能嘅？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案法律程序同埋一個法庭呢，你只要嗰件事係未釋法呢，佢就只會喺按未釋法嘅時候按文字解釋嘅。OK， 呢個係我理解法官嘅做法，你唔可以同我跳步嘅。即係周家明係唔可以跳步，係咩呢？就話因為人大常委嘅決定就等同於釋法，呢個唔係一個法官應有嘅處理案件的程序，只需要他考慮就是基本法第十八條，就是講明這個的只有三個 的法律呢是可以，即是中國的法律可以引用下來香港的，其他一切法律不能引用來香港。 OK， 你只可以按法律條文來去審案的，你不可以在這裡 僭即係僭越啊，人大常委嗰個釋法權啊，周家明，我而家覺得你僭越咗嗰個釋法權喎，佢未釋法㗎喎呢樣嘢。 我覺得呢其實就係大家都揾緊一個叫做用最少嘅變動嘅方式去執行一地兩檢。 嗯。 但係根本呢條路係唔可行嘅。 嗯。唔可能，因為點解冇得釋啊？ 因為實際上係嗰個法律嘅框架好清晰嘅，你明唔明？ 好清晰， 所以佢只有修改基本法。你問我 係啦， 但係佢就覺得修改基本法就開啟咗修法呢個門之後咧，就各方就會要求改呢樣改嗰樣，所以咧佢就唔肯做呢樣嘢，然後就 cut corner。然後法官喺呢個情況底下，佢就認識到呢個政治現實。 嗯， 佢嘅意思就係咁啦，呢個就係個政治現實啦。大家又接受啦，咁啊嘛。 咁所以我又覺得咪好可悲，亦都係好恐怖咧。就係我哋而家嘅香港嘅法官咧，係會用政治現實 去審案， 去審案咯。 但 唔係 噃， 法律你唔係按法律咯。 唔係噃，喺某啲案佢又唔考慮嗰個政治出發點嘅噃，就係話強調你係觸犯刑事法就觸犯法咯。 嗯， 喺嗰啲公民廣場案啊，喺好多呢啲嘅社會運動嘅案件裏邊。被拘捕的人为什么被判刑呢？是因为就是他不考虑你的出发点的。上诉庭不是就是这样想咯。是吗？所以我就说最惨是什么呢？所谓政治现实这件事呢，其实都是由得他搬龙门。在非法共产党和政府的司法复核案里面呢，我们就要考虑政治现实。但是如果个被告是普通市民的话，是甚至是政府要针对的公民的话呢，那个政治现实就是不需要考虑的。唔需要考虑政治背景，唔需要考虑政治动机，总之就睇佢系咪犯法嘅啫，系就拉重判，同一班官嚟噶，其实 系啊。咁你所以你睇到，我话以前咧系完全你系难以想象咧，一个判词咧，即系呢个咁嘅周家明法官嗰个判词咧，系可以叫我哋去面对香港嘅政治现实。即系喺个判词里面，其实就一包括嘛，就话呢个唔系我哋地区。法庭咧可以審議嘅嘢嚟嘅，又咁講，即係自己投降。我唔明點解香港基本法寫明香港嘅法庭係可以審理咩咧？就係除咗兩樣嘢嘅啫，外交 同埋基本法裏面所中央國防，即係國防與外 交， 係啊，國家行為。 國防與外交呢種國家 行為， 點解一地兩檢係一個香港嘅事件？香港的地方法院的法官覺得就是說、哦、因為涉及到人大常委的決定，那這件事呢就不是我們的可以 overrule 的事。喂，投曬行、哦、你其實按基本法來去審議個案件就可以、哦、這個是你的職能來的、哦、 其實他跟 你拿著基本法就可以了、哦、 他跟鄭若驊都一樣，根本的結論就不可撼動。你問我、 那 結論就已經放在你面前了，咁你而家自己諗個理由出嚟自己解話啦、 啊。 我覺得就係香港嘅法官、律政司，其實司法界都好咧，其實慢慢就淪落。大家唔好笑嗰啲賣老番嗰啲導遊，其實佢哋都係差唔多嘅啫。不過人工當然比賣老番嘅導遊高好多啦，我覺得。 咪所以會 keep 下嚟嘅啫嘛。 其實所以就解釋得咁。 喂，普通人點會再尊重你呢班友啫？我覺得，你以為係咁樣就會呆呆咩？其實嗰個 damage 係會一路喺度嘅，係唔會有人再尊重律政司。亦都唔會有人再尊重法庭，因為大家都覺得呢班友係亂咁嚟。 所以我認為咧，你唔好睇呢啲一地兩檢啊，以至到唔檢控689咧，我自己覺得呢啲累積起上嚟咧，唔單止係對香港人嚟講，對法庭失去信心，對嗰個嘅檢控失去信心，亦都咧呢一個嘅叫做美國香港關係法咧，呢啲咧都會累積成為一啲嘅 case 嚟嘅。你香港係咪仲有司法獨立啊？ 唔係呢個我話俾你聽啦，今日有單嘢又係離曬譜嘅。呢單嘢就係《文匯報》嘅頭版嚟嘅，《文匯報》嘅頭版刊登咧就係一個叫做澳個嗰個大字標題叫做澳洲讀人教授，澳洲讀人講授讀經，嗰、個叫洪海大雄多次來港與陳浩天諗熟，學讀聯陳家驅聽講座，係居然用一個禮拜嘅時間。共產黨中聯辦下面嘅傳媒去跟蹤呢個澳洲嘅學者，然後呢就揭露佢點樣去會見呢啲佢哋覺得係獨派嘅人物，包括咩本土新聞咩曾卓文啊，包括係呢、這個講學獨聯呢個陳家驅啊咁樣。嗱呢啲嘢呢 人哋翻到去澳洲政府咧，就一定咧就叫澳洲政府跟進呢啲咁嘅嘢。我嚟到呢度，我堂堂正正入境。如果你話我嚟播毒，你就可以唔俾我入境。 嗯， 係咪先？你當我馬海咁咪得咯 ？Benedict Rogers 咪就係咁咯。 嗯，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嘅主席當時咪就係唔俾入境咯。 啊， 好啦，我嚟到入境之後，我見咩人？然後你揾個黨媒嗱，記住呢個唔係普通香港媒體啊，呢個係中聯辦下邊嘅媒體嚟嘅、 嗯， 其實係共產黨嘅宣傳機器嚟嘅。然後就去 harass 人哋，係咪？佢裏面有講到嘅嗰個教授就係話，佢有一次入廁所，個女記者跟埋佢入去爭啲，佢一擰轉面嗰人就即刻走，係用 harass 到咁嘅地步。咁我就話以後就唔想我哋游說取消香港關係法啦。有共產黨呢啲咁嘅豬一般的隊友喺香港協助底下咧，香港獨立關稅區阿李克強口中啊咁多年都冇提及嘅呢樣嘢。你問我就危如累卵，因為多得呢啲咁嘅人繼續喺度做一啲咩呢，叫做幫共產黨亮劍、 嗯、 去 harass 呢啲所謂咩播毒教授。我想問一下你憑乜嘢話人哋係播毒教授，人哋犯咗咩法呢、 嗯、 好啦，你犯用刑事罪行入境條例又驚俾人嘈嘅話，而家就用呢啲咁嘅手法去 harass 人哋。咁你諗下啦，香港會變成點？係一個惡棍嘅政府，你問我唔係淨係林鄭月娥抹乾淨嘅手話自己同冇關啊！呢啲係佢眼皮下面發生嘅，所以點解習近平高度讚揚佢？係因為呢個政府係縱容呢啲咁嘅事發生啊嘛！所以你問我呢單嘢，其實我好慶嘅，我覺得， 嗯， 係香港係變成一個惡棍咁嘅地方，同以前嘅俄羅斯、伊朗有咩分別咧？再唔係就揾嗰啲嘅民兵出嚟毆打人，你佔中嗰時咪係咁咯，係咪？嗰啲光頭佬嗰啲點嚟噶？跟住收尾咪發現曬嗰啲人全部都係喺呢啲咁樣嘅梁振英落區啊，嗰啲咁嘅地方咪走翻曬出嚟咯又，跟住養住一班咁嘅惡棍，原來係係嘛？跟住朱海迪嗰陣時俾人恐嚇，咪又係呢啲咁嘅人咯。跟住你話喂，屌個中地唔收得嘅，原來點解啊？因為人哋個政治功能嘅。你問點止淨係放生呢個689啊？你諗下呢啲咁樣嘅有個黨喺度指示你點樣起訴、點樣判案呢啲咁嘅嘢，有幾多人？是犯了法是不用告的。我告訴你閉笑其實只不過是因為你投錯胎，你黐埋明哥有鬼用咩？你黐埋鄭永信先有用的。你黐個後台的話，你看看重案組敢不敢搞你啊，叫你閉歌添啊，閉笑是不是歌前歌後添啊。所以你見到呢啲咁嘅新聞， 咁你睇到而家建制派好多人都係冇事㗎。你除咗我哋話周浩鼎啊689之外，仲有呢仲有嗰個嘅叫做咩啊？嗰、那個學歷嗰個叫做咩啊？啊， 柯創盛， 柯創盛 都唔知畢咗業未？ 啊，柯創盛又冇事，郭佩凡又冇事。呢、這、一個嘅啊，嗰律師叫咩話？係屯門嗰個啊，你個競爭對手啊，何君瑤嗰啲，全部冇事噶。哇！但係你泛民唔係喎，呢、這、一個尹兆堅啊，啊，仲有咩啊？啊， 林卓廷 啊，呢啲、 啊，你睇嗰段片啦、啊，你話咩咩事啊？ 啊！竟然可以用呢個 刑事起訴 立法會特權 法嚟起訴， 起訴 咪就係捐窿捐啊！我話俾你聽，如果你係政府打擊嘅對象，包括議員都好，律政司就會捐窿捐啊，去揾一啲咧係控罪，即使冇 case 都好，長毛咪就係咁咯，係用個 case 嚟去 harass 你，搞到你要去應付呢個咁嘅司法程序，一身蟻。然後跟住你見到要放生嗰啲就三句講完。這個不是只是689咁簡單的，大家看看剛剛審完的佔中九子案，用煽惑他人煽惑， 串謀、防擾，還有 煽惑 跟著煽惑咁呢，佢基本上呢，我如果我錯correct me， 佢係冇告佢叫公眾防擾罪嘅。OK， 嗱、如果佢係告公眾防擾罪呢，我會估計九子有機會都會認罪。有機會認罪。你而家一講到串謀就好大鑊啦，因為點解？唔係我個唔係個罪名大鑊啊，而係佢哋嘅行為如果構成串謀咧，我哋以後啊， 我哋講嘢都死得， 我哋講嘢都死得 㗎啦。使乜立23條啫？四月判完之後就執笠㗎啦，我哋。 煽惑又係啊嘛，你講嘢你就會 煽惑他人，煽惑先大鑊啊。 係啦， 教唆都好清楚，教唆係要講到明，我叫你 係啊 去喐阿 Lens， 你真係喐咗佢。 係啦。好具體㗎嘛， 是、啊、 教唆係好具體，就係、是、而且係我要叫你去做一件事，由到最後嗰樣嘢做得成。 我煽惑我傳揚一個理念，嗰、那個理念叫做中國大陸是地獄鬼國、 啊、 假設係咁。 咁然後我講足一年，好啦，終於有一條友某一日喺上水裏面，因為爭奶粉罐，同一個大媽，大陸嚟買奶粉嘅大媽衝突起上嚟打交。咁我就中㗎喇，你問我。因為我一年來不斷傳揚叫地獄鬼國呢個觀念。 因為煽惑 呢，如果個人就受我煽惑， 係不成文法嚟嘅。 個信佢信你係就係㗎啦。 係呀，係不成文法嚟㗎。係 呀。 咁所以係好空，可以好含混，嗰個解釋空間好闊嘅。而家你睇到九子案當中呢，點解我話即係嗰個卑鄙嘅程度呢，就係咁，你係用一個根本你完全未試過攞嚟告嘅罪名。 佢個網有咁闊得咁闊，先將你捉咗入個網嗰度、然後擺咗你個司法程序。 然後跟住你689呢，你呢個嘅周浩鼎呢，呢、這個公眾 人員行為失當罪呢，已經係非常之具體嘅，你又 試咗咁多單咯， 係啦， 咪都係普通法， 好具體嘅喎。 不過就試咗咁多單案例啦嘛。 啊， 煽惑他人煽惑係冇嘅，其實係 冇啊。你喺香港揾唔到案例，即係話之前有咩判詞，所以你問我會唔會打得甩咧？嗱，老實咁講，如果你睇到我哋今次嘅一地兩檢咧，嗰、那個嘅情況咧，我就真係係唔樂觀。但如果你真係從嗰個法理依據咧，我就話你如果真係打法律嘅時候，應該打得甩。即係 我 唔係法律專家， 根本就。 但你而家你唔係打，你唔係真係打緊法律啊嘛，你打緊政治啊嘛，你係政治檢控， 根本冇法治啊！我覺得根本係好多人喺度自己呃自己。你諗下，你如果你面對689呢個 case， 任何一個大律師話俾我聽，今時今日同外國講香港仲有法治，你眼盲嘅咩？而家係，係咪咁惡劣？你唔好話佔中九子嘅起訴、DQ 案、朱海迪。專代表 DQ 等等呢啲問題，包括頭先講一地兩檢個法官嘅判詞，你加加埋埋呢啲嘢，然後你話俾我聽香港有法治？喂，大佬講笑係嘛？真係，你問我根本就係有一個政治嘅指示喺後面，究竟呢個政治指示嚟自特區嘅行政長官，定係嚟自個黨咧？你問我，我覺得應該嚟自個黨。然後林鄭月娥就係話可以大言不慚，話自己根據基本法，我從來都唔會干預律政司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不需要你干预嘛。但在你眼皮 歸他管、啊、 但在你眼皮下发生的所有这些事都是。然后你上去之后，习近平就那八个字是什么春的话， 八个字我赞他那个是赞啊。 什么遇难不避啊，定什么 鬼啊，是看看先。他是遇难不避，又跟着总之就是说困难的事他就会即去做啦，就不会。 意志坚定 咁啦，意志坚定咁上下啦。但是他个。 因为那些困难的事咪全部都是以前由董建华到曾荫权都不敢做的事。然后他就会帮共产党做咯。这个咪就是遇到难事不会避咯。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事不避难。 事不避难。咁呢，但是呢，我觉得可圈可點之處呢，是林鄭月娥的回應。她怎麼說呢？她說多謝這個的習近平呢，非常感謝習近平過去一年的關懷和親自批示。我覺得這些是專登說的，包括你剛才說李克強呢，他說這個就是說啊，這個 獨立關稅區很重要， 獨立關稅區很重要，這些全部不是偶然的。李克強講獨立關稅區，今年特別係講咧，就係其實你睇到中共係關注呢件事，或者係李克強嗰派係關注呢件事。而呢個林鄭月娥係專登講出嚟，就係我係習近平嘅人啊。係 啊，所以咪關注。 佢要同人哋講我係習近平嘅人，係我直接聽令於習近平嘅，即係一隻狗啊，要試啊，我嘅主人係佢啊咁樣。 所以我就話呢個鋭實力就唔係淨係應用喺竊取美國嘅科技，或者係呢個嘅即係打擊內地嘅新疆嘅所謂極端分子，或者係呢啲咁嘅維穩維權律師家庭，包括用喺香港嘅，我覺得你睇到嘅。而家以前文匯報係唔會做呢啲咁嘅嘢。 所以我話咧，我而家睇到咧，即使呢個中美貿易戰咧打到咁虛虛冚冚，你睇到習近平又係喺個特集會嗰度咧，就係、是、跪低都好啦。但係我睇到佢近呢一排咧 ，even 特集會之後咧，佢對於香港嗰個嘅操控咧係冇放鬆過嘅。 冇，仲緊咗， 緊咗， 仲緊咗， 越嚟越緊。 因為好簡單啫嘛，我使鬼理其他嗰啲人咧，我淨係攣住一個林鄭。林鄭呢種性格，我成日都講嘅女班長性格， 佢唔單知道班主任俾特權佢，佢就會督灰督其他同學小息嗰陣時傾偈呀，唔交功課呢啲咁嘅嘢。如果訓導主任俾特權佢呢，佢仲去得仲盡啲，佢會甚至迫害自己嘅同班同學嗰啲人嚟。佢為咗取悦嗰個訓導主任，佢連考第二都會喊嘅人嚟㗎嘛，呢啲係呢種性格嘅人係酷吏嘅性格，我話俾你聽。呢種酷吏嘅性格係會將香港所有嘅高度自治嘅利益全部攞去 trade off 佢個人嘅榮譽。嗱，呢個就係我嘅判斷嚟嘅呢個。所以唔係佢阻唔阻嘅問題，好多人就話佢冇咁阻，其實唔係。嗱，梁振英嗰種就真係阻。呢種阻棍咧係冇執行力嘅，只係得把口喺度講，就同阿馮偉光喺度自嗨嘅啫。因為你諗下，梁振英任內其實有乜嘢嘢係佢自己搞到嘅？其實佔中都係佢自己被應付嘅啫，出嚟。 唔係，你睇到啦，佢好早被擺埋一邊㗎啦。而家你講翻轉頭啦， 佔中邊個揸旗㗎？談判嗰陣時， 習，我會認為咧，你頭先所講嘅呢個梁振英咧，其實就唔係習派嘅，就係、是、呢個張德江。 張德江 嘅。咁所以我哋當時咧，你講特首選舉當中咧，我覺得有啲嘅我哋嘅判斷唔係錯得曬嘅。即係你如果用結果去睇咧，就唔好講。但係當時係真係有兩派，阿林鄭月娥係習近平嗰派，就唔係張德江嗰派嘅。六八九一直咧都希望連任咧，就係因為咧係習近平直接 DQ 佢嘅。 一定係咯，但係 DQ 咗佢之後就佢 handpick 咗阿 林鄭月娥，所以咧 pick up pick 阿林鄭月娥咧就唔係阿張德江 pick 佢嘅。咁所以咧而家林鄭月娥亦都要咧要講清楚，我係習近平嘅人嚟㗎咁樣。嗱，講真啦，你話你阿習近平直接指示你去工作啊，你真係當韓正係廢嘅咩？韓正話曬嗰個 大灣區嘅阿頭嚟㗎嘛， 阿頭嚟㗎， 大灣區小組阿頭嚟㗎。 咁但係你睇到阿呢、這個林鄭月娥咧，都係禁不住佢嗰種嘅春心盪漾，要話俾人哋聽，我阿頭唔係韓正啊，我 即係等於 係阿習啊。 我哋小學總會遇過啲咁嘅撲街女班長係咩咧？初初就係行長 啊， 行長就已經睇唔起同學㗎啦。跟住咧就先搭上就係班主任， 啊、 班主任睇得起佢， 跟住搭上， 跟住再訓導主任先。咁搭上訓導主任之後，佢連班長都睇唔起，連班主任都睇唔起啊！我話俾你聽啦，班主任叫佢做嘢，佢話你問下訓導主任先啦，咁樣啊。咁佢而家搭上去校長咯、啊， 佢所以咪佢就 佢點會唔話俾人聽校長？ 我而家係直接歸屬於校長，就唔係訓導主任咯。 係啊。 即係韓正係 訓導主任叫唔喐我做嘢㗎，係 啊，叫唔喐㗎。 喂，你見到上次大橋， 我都係同阿習近平並排而行啊。 我話俾你聽啊，呢啲叫做喺共產黨嘅政治將綱嘅文化裏面咧，林鄭月娥浸死幾多次？我話俾你聽，你知唔知有一次喺天安門廣場閱兵，林彪同阿毛澤東行快咗，毛澤東行得慢咗，林彪差不多同阿毛澤東並駕齊驅。周恩来在后面掹住林彪先生，即是说你不要这么做、 啊。 所以我告诉你共产党不外乎那几个法宝其实不容易理解，即是很容易理解的。第一，如果你要虚荣他给到足你。当然你要女人他给你，你要钱他给你。但如果你问林郑这一挺的话，他虚荣给到足你。他有那么核突得那么核突都得，即是说你来我家宴我跟你谈心都得。是吗？跟住你老公有咩病啊上嚟協和醫院睇啦又得。你個仔想點啊又得。因為佢要你令到覺得自己好特別。佢唔需要灌輸一種嘅親共嘅政治思想俾一個港英嘅政務官。因為咁樣去洗林鄭腦呢，林鄭都好抗拒。但係佢只要用一啲咁樣嘅手法捧殺，就係話喂甩喺後面嗰啲就係副總理啊嗰啲甩喺後面。你同呢、這個習核心就並駕齊驅咁行，跟住今次述職係咪擺到明同以往啊六八九述職個語言都好唔同啦，個官式語言都好唔同啦。 你睇到啊，習近平對佢係真係叫高度表揚啊， 係啊， 啊絕對係高度表揚㗎啦。 咁所以我就話佢只會翻到嚟咩咧？加多幾錢肉緊咩大灣區啊，五百億科學園河套發展計劃，所以香港獨立關稅區之消失。亦都會因為佢咁肉緊而更快。 我哋都係想講一點，就係話咧，其實咧，我會覺得中共咧係有啲嘢咧係一個盲點嚟嘅。你睇到李克強所講嘅，佢就好似咧就其實都好緊張香港嗰個嘅獨立關稅區呢件事。但係中共咧係佢所做嘅嘢咧，全部係向相反方向，係會令到咧香港會失去呢個獨立關稅區呢個位置嘅。呢個係一個等於話一個蠍子，佢本質就係蠍子。 佢冇辦法改變佢個性質嘅。啊，呢、這個嘅習近平係嗰個嘅叫 control freak， 佢就係 control freak。所以咧喺呢一個嘅無論係689件事啊，一地兩檢呢件事咧，佢哋係伸曬手出去嘅，係伸曬手出去嘅。雖然呢一件事到最後嘅結果有機會影響香港個獨立關稅區嘅地位，但係佢忍唔住。 嗱，呢個就即係大家要睇多啲香港嘅黑幫片啊。以前我成日都講杜琪峰嘅黑幫電影啊，最能夠大家對共黨史唔認識就睇多啲黑幫片得啦。其實同黑社會係一樣。黑社會就有個叫阿公，有個坐管，但係坐管下面咧有 N 個堆 N 個派系同埋字頭喺度，咩孝字堆、德字堆一大扎啲咁嘅人喺度，就每一個堆都有個阿頭喺度，阿頭下面有幾個小頭目喺度。嗱，你諗共產黨，大家我哋成日以為佢咩咧？屌佢咁獨裁，好似納粹德國咁樣，頭指揮手，手指揮手指啦，其實唔係嘅，佢好似黑社會咁嘅。佢去到乜嘢關頭先至個組織紀律出嚟咧？同人打嗰陣時，咁一吹雞阿頭咧。就大家都要出人啦，咁咧就個組織嘅紀律就出嚟啦。但係平時咧，佢就各自為政嘅，嗰個整合嘅程度好低嘅，我覺得。 有時互相爭地， 甚至有陣時係咩咧？你見到國安同公安又會爭功啊！好多時喺美國揭露嘅案件裏面都係嘅，佢哋自己柒嘅其實係。咁甚至喺香港政策裏面，文匯報啊做啲跟蹤美國、澳洲嘅教授嘅嘢，你問可能對北京嚟講，佢覺得話屌，我哋而家俾人。整緊大佬你仲搞啲咁嘅嘢係咪，但佢唔係可以我哋所理解好似一個人咁樣嘅，一個頭指揮手，手指揮手指。文匯報派人去跟嗰陣時候，可能只係中聯辦嗰個人負責，喂呢度有獨派㗎，同嗰啲我哋情婦話俾我哋聽，從陳家驅啊陳浩天有接觸嘅，唱衰佢揭露佢出嚟咁樣，等佢唔好再喺香港度搞搞震咁樣。咁佢就冇諗過佢做呢樣嘢嗰陣時候，其實佢係冇諗過喺成個大局裏面佢呢個行為本身有冇破壞性㗎嘛。所以我就話當佢呢啲咁嘅嘢，除非去到咩呢，去到就係話美國真係今次國務院同商務部嘅代表團嚟香港睇呢個戰略物資管制嘛，特區政府唔敢出聲嘛，唔敢講呀，係美國領事嘅 Facebook 裏面講嘅，冇嘢點會睇呀、據我了解以往貿易處呢啲嘅嘢 keep 得好 detail 嘅，美方一有要求呢就嗰啲嘅report 咧就全部準備好曬，就攞出嚟就俾美國佬睇嘅。但你問我今時今日美國行得呢一步嗰陣時候，實際上佢一定係有情報知道香港有一啲嘅戰略物資係轉移咗。即係等於佢一路及住華為同埋及住何志平。 呢個毫無懸念啦， 隱而不發，一路喺度默默將嗰啲情報收集。 你由啊六八九做咗特首之後，而家呢一個咁嘅林鄭月娥呢個妹仔，我做咗特首之後。是毫無懸念，佢係會完全配合中央。咁所以呢呢一個咁嘅所謂嘅獨立關稅區呢，係我覺得就亦都毫無懸念，係幾時嘅事嘅啫，遲早嘅事，攞走，即係美國攞走。因為你亦都從美國嘅角度去睇啦，你除咗係有一啲咁嘅罪證喺我手上之外，就係咩呢，美國如果要對付中國去偷嘢嘅時候，我點會唔封你這個窿呢， 我覺得 我點會唔封你個窿？ 嗰個唔係窿添，我覺得嗰個係蛇嘅七寸嚟嘅。好多人就話：，香港獨立關稅區就將會成為咧美國戰略物資出入管制嘅一個漏洞，所以咧就一定要封咗呢個窿。我自己唔係咁睇。你睇翻林鄭月娥今年嘅施政報告，500億抌落去科學園，然後講到明再投資喺河套。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成日都有個 puzzle， 就係話點解老董搞啲咁嘅科技大躍進喺沙士嗰陣時候，香港都冇科技製造業嘅。我哋嗰陣時諗極諗唔明嘅，點解又俾地又俾稅務優惠，甚至可以容許輸入外勞，邀請呢個元晶生產廠呢個漢鼎嚟香港生產。當時阿江澤民個仔江綿恆就係負責呢個中國發展晶片嘅，其實 佢仲 係 負責一千人計劃啊， 到而家仲係。 仲係啊，千人。 你而家終於明白董建華呢個人係為乜嘢人做嘢。佢、一路抌香港嘅錢去做科技躍進嗰陣時候，其實唔係講緊我哋本土經濟嘅利益。嗰、那個係中共嘅政治要求。係用香港嘅名義將美國技術、台灣資本嘅公司攞嚟香港。然後呢個元晶生產廠將會係成為再將技術轉移入大陸。當時你問佢而家個新晶片做唔到，其實係佢一路以嚟都諗緊方法。點樣喺呢方面追上去？好啦，到阿董落台之後，大家一個迷，點解董建華到今日呢、這個李洛斯啲咁嘅粉腸扮環保專家出嚟，仲要幫佢 sell 大嶼山填海幫呢、這個咩香港團圓結基金會好似叫做、 嗯、 香港圓結基金會去 sell， 係咪劉德華、李洛斯啲咁嘅人？我問後面一定係龐大嘅財力同埋政治影響力嘅人喺度。我哋諗極都唔明點解 Y 係董建華呢個撲街。而家終於明白，因為嗰個就係由江一路落嚟，嗰、那個唔係淨係江派嘅利益，而係成個中國喺科技競爭同美國科技競爭裏面嘅橋頭堡嚟嘅香港係、 嗯。 好啦，點解 handpick 董伯 handpick 呢個林鄭亦都係有原因，因為林鄭喺呢個問題裏面同阿胡蘇嘅取向係完全唔同嘅。胡蘇就係以前港英嗰套，係咪最少唔好政府搞咁多直接投資去做呢個嘅 pick the winner 呢啲咁嘅行為，因為港英一路都唔做呢啲咁嘅嘢嘅，即係去扶植某一個行業，譬如而家照做呢個晶片生產，或者太陽能薄膜生產，或者係呢個航天技術，你會諗噶嘛？香港做航天技術做乜嘢？係嘛？啲 AO 會問啲 關香港 會問啲咁 stupid 嘅問題噶嘛？但係根本嗰樣嘢唔係火香港噶嘛？所以我就話嗰個唔係漏洞嚟嘅，嗰個係2025 Make in China 嘅蛇頭嚟嘅，大灣區係。 嗯， 你話你估美國佬知唔知啦？你記唔記得佢講話咩啊？佢出嚟跟住施政報告記者會，就係會將好多 lab 外國嘅科研嘅實驗室搬過嚟香港，包括嗰啲研究人員都買埋佢哋過嚟香港。當時我哋仲笑佢，等於中國超級聯賽，你買得嗰啲球員又貴又收山㗎啦，梗係。喂，唔通尼馬過嚟踢咩？係咪？梗係呢個杜奧巴嗰啲就嚟收山之前過嚟掘金㗎啦，咁樣我哋仲喺度笑佢。但係你諗下，點解係科學園然後河套呢？然後點解係大灣區？點解係東大嶼山填海？你只要將呢啲咁嘅砌圖砌埋曬一齊之後，你就會明白2025大灣區根本上就是中國科技製造業競爭的龍頭。咁你諗下，香港係咪玩完？如果我係美國，我點解唔取消你個獨立關稅地位？唔係漏洞啊！佢甚至係要靠咩啊？你見到好多嘅香港嘅喺港大、中大同埋科大嘅工程啊，嗰啲所謂 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 同埋 math 嗰啲人，全部委任成為中科院嘅院士。咪就係嗰啲咁嘅千人計劃嗰啲咁嘅嘢囉。咁香港如果你講一個最密集嘅高等教育嘅聚落，其實香港係勁過北京同上海㗎。即係嗰啲大學嘅世界排名。同埋嗰啲 lab, 同外國嘅聯繫。 同埋嗰啲科技人。而家香港大學嗰啲 master 嗰啲大部分係講普通話㗎。大部分 特別係工程呀嗰啲一定係囉。理科嗰啲全部都係差唔多。除咗醫科仲係以本土為主之外。咁所以你諗下啦，我就話有冇人咁 Q 蠢，周街行聞晒身咁，我而家劈友啦，我2025就劈死你啦咁樣，然後跟住後面有兩個流羅，一個叫做董建華，一個叫做林鄭月娥，一齊喺度爆粗，喺度周街爆樽，然後美國佬你出嚟啦，信唔信我打死你啦咁。佢就係蠢到咁，我話俾你聽，連江澤民嘅智慧，江澤民睇佢個樣好似青蛙咁樣，嗰條褲抽到上心口，但江澤民嘅智慧肯定高過佢哋。是不是讲得出闷声发大财，就是你唔好最千祈唔好引人注意。 但 是 唔好。 唔好讲。 唔好讲。唔 好讲。唔好引人注意。不过做。 呢个习近平呢上台搞一个咁俾埋个名叫2025我要超越你美国。俾埋个日子我要超越你美国。 2025我就斩死你啦。咁你美国末日啦咁样。咁然后你估美国佬会唔会有措施反制你甚至打残你。然后你将香港绑埋落去。佢所水所做嘅兩個區域經濟，一個叫雄安新區，一個就係大灣區啦。即係習近平上場之後，而我相信用佢哋嘅術語，所謂重中之重，一定係大灣區。你見到今次述職佢都係講㗎，話佢喺大灣區執行呢個大灣區嘅發展計劃，裏面好盡力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嘛。 呢個係佢讚揚啊呢、這個啊林鄭月娥其中一個重點 嚟㗎， 就話講佢好配合呢個中港融合 同埋大灣區嘅計劃， 仲講埋將來香港仍然會喺呢個中港嘅因為中國嘅規劃當中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置。 好啦，所以我就話2025 Make in China。其實即係 Make in Hong Kong。而喺咁嘅情況底下，美國佬會唔會淨係管制你？會唔會將嗰啲嘅所謂晶片啊、電腦板移植翻大陸咧？咁你想引入嗰啲 lab 係咩 lab 咧？而家我想問一下， 係咪？卡羅林醫學院會唔會將再將幹細胞研究呢啲技術轉移嚟香港，再轉移去深圳咧？即係梁振英個仔啊，喺嗰度抽緊水嗰度啊，記唔記得啊？卡羅林醫學院劉明偉出錢啊嘛，然後嚟香港嘛，落護科學園啊嘛，然後跟住做幹細胞移植啊嘛。咁下一步咪即係深圳會有大量嘅幫領導人用幹細胞培植出嚟嘅眼耳口鼻喺度擺喺個倉庫嗰度咯。咁你諗下美國佬會唔會加埋呢個咁嘅納粹科學家基因編輯阿何生係嘛？ 唔記得咗。 基因編輯唔知叫咩名啦，威震全世界係嘛？成為一個即係納粹之後最出名嘅優生學嘅科學家。咁你諗下啦，如果咁樣都睇唔穿嘅話咧？這個世界是沒有公理，我覺得。如果這樣是用香港抽乾水然後去野蠻地掘起的話，我們香港人自己其實是要有一個立場的選擇。我們不是希望中國撲街，我們希望中國的崛起是堂堂正正的崛起，不是靠抄襲，不是將新白輪 New Balance 變成新白輪，不是生產便宜人一半然後自己走去註冊的無印良品，然後打殘無印良品，然後不是生產假的 Caterpillar 去打殘真正的 Caterpillar。 這些東西你永遠不會贏到世界的尊重。今日捷克的國家科技與情報的部門的阿頭出了個報告，就是要求捷克不可以再用華為的設施。喂，他不是眼睛五角了， 是啊，捷克曾經是好受中國的 海航收購了很多企業的嘛， 整個捷克根本就有是中國的 有計劃地控制它的經濟的，是啊， 已經滲透了很多它的各方面文化、教育啊、基建啊，整個捷克根本就是中國企業的一個即是叫做很多的投資項目在裡面。 如果嗰啲古惑啲、醒目啲嗰啲，類似德國，佢唔會公開叫你 ban， 不過佢會喺個招標裏面打沉咗佢。南韓啊，呢啲咪就係咁咯。你估佢敢逆美國意咩？我覺得，就算你話歐盟裏面嘅龍頭德國或者呢個南韓，佢敢逆美國意咩？就算佢要同中共保持住表面上唔好破裂嘅關係，佢唔會話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定乜春春寫個掟個報告出嚟，佢咪實際上喺招標裏面叫。那個招標委員會 ban 咗佢咯。 唔係，你而家睇到連捷克咧，呢啲根本就唔係即係個傳統西方嗰個所謂嘅盟友咧。你睇到連佢哋咧都係已經體認到中國嗰個所謂嘅威脅咧，或者係中國嗰啲不安好心。其實你就已經知道而家根本成個嘅做所謂嘅圍堵中國咧，已經係成為一個不可逆轉嘅。 因為捷克嗰個報告其實佢講得好清楚，佢話因為華為呢啲公司咧係需要嘅時候咧，黨係可以要求佢哋做一啲咁嘅嘢。 係咯， 其實就 大家都睇到啦，點會呢個點會睇唔到？ 係啊，所以大家都話你咁樣懷疑我，冇證據，冇證據，冇證據。其實你問我呢、這個就係自己攞嚟。攞嚟衰， 呢個咪就係我你話證據證據，呢、這個咪令我諗翻起我哋節目開頭所講嘅呢六八九講咩證據確鑿啦？你呢個咁嘅阿林鄭月娥話冇 case， 點會冇 case 啊？因為咧，我哋響一開始講就話，你只需要個所謂嘅 case 係有疑點，你就可以告噶啦嘛。你而家捷克嗰啲都係噶，喂，我冇證據啊，但我有疑點喎、啊。我有疑點就喂，我仲唔保護自己啊？ 其實呢個好悲哀，我話俾你聽。我成日都諗起咧，十幾二十年前，我有一段時間喺 Tom 做嗰時候，都係和記下面嘅公司，即係李嘉誠下面嘅公司。當時啱啱就係3G 張成 稱霸全球，稱霸全球嗰陣時候、啊，當時李嘉誠進軍 3G， 其實佢喺全球嗰個電信網絡嘅影響力就差唔多今日嘅華為。和記啊，和記電信。三嗰陣時，因為佢借住 Orange 啊、Vodafone 啊咁樣一路做上嚟。其實當時有冇人用呢個角度去封殺李嘉誠？點解華為會係咁？而李嘉誠當時喺 3G 裏面嘅李嘉誠唔係咁咧？呢、這個就係香港嘅價值，你問我，因為李嘉誠發跡係人都知道。佢發跡嘅過程係點？佢 Hong Kong Bank 點樣輔助佢？點樣將和記俾咗佢？然後點樣佢走向國際化？然後佢受到好多機構投資者嘅監視，佢嘅公司嘅股價嘅變動，佢嘅收購合併，佢嘅 compliance 係要符合國際標準。That's why 你問講控制全球嘅戰略嘅一啲嘅 facilities， 幾時輪到呢個海航同華為啊？應該就係李嘉誠，你問我 港口電力公司、油田呢啲咁嘅嘢，你話係咪啊？ 嗯， 好啦，咁多年其實冇人因為李嘉誠係華商而針對佢，你唔好再呃人話，因為你係唔想中國崛起呢樣嘢，係因為你哋做嘢嘅行為本身令到人哋世界針對你， 嗯、 就係全世界都唔 Q 信你而家係。你話呢個不信任有冇一件具體事件引發呢？冇，不過係日積月累，包括埋香港呢啲咁嘅撲街走去跟蹤學者啊呢啲咁嘅嘢，係導致到一個咁嘅局面出嚟嘅。呢、這個局面就係去到人哋最後尾嗰根稻草，就係你修改憲法， 嗯、 然後令到國家主席可以永續。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就係最後尾嗰根稻草啦。即係話你會捏住一個咁樣嘅惡性競爭嘅方向，同西方鬥足十幾二十年。 嗯， 我唔可以再期望習近平落台之後，新嘅領導人會改變啦。原來呢條友會一路做落去嘅。 嗯， 咁我唯一咩方法呢？咪同你開波咯。其實， 嗯、 其實你問西方有咩選擇呢？一係就跪低，一係就跪低接受呢個中國模式係未來世界取代美國嘅政治秩序嘅方法，所謂 China Solution 取代呢個 American Order， 係咪？如果唔係嘅話，你只有反抗嘅啫。咁而家呢個反抗嘅過程裏面，香港必然首當其衝，因為我哋有一班政治水平極低劣嘅政治人物出嚟，去話俾美國人甚至全世界聽，我哋香港就會將會成為科技轉移呢啲咁樣嘅技術轉移嘅一個轉口港，即係中國2025 Make in China 嘅技術轉移嘅中心。咁你話我哋唔死得？ 所以咧，我哋話咧，即係當然呢啲係廢話啦，但係。即係如果林鄭月娥呢個角色呢，佢係應該要喺而家目前最新嘅呢個所謂美中貿易戰呢個情況之下呢，就向呢一個嘅中共政權呢就要痛陳利害，就要將香港嗰個而家目前嘅位置點樣可以最佳 serve 到中共。 你高估咗佢我 係啦，我知道，即係所以我話廢話啦，即係佢唔會啦，一來佢唔會咁諗。 佢個 RAM， 佢個腦細胞冇咁嘅 RAM 我。佢 loop 嗰個圈轉好耐都轉唔到㗎，我覺得。因為佢根本上個人嘅政治上嘅識見係好低。只要呢你交啲任務俾佢，然後呢就鼓勵下佢，跟住俾啲虛榮佢，做完之後稱讚下佢，佢就會死俾你嗰啲人嚟嘅。係嗰類人嚟。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一隻狗。 佢係唔會知道邊啲單要做，邊啲單要做，邊啲單唔應該做，邊啲單快做，邊啲單慢做，邊啲單係要炸低做。佢係唔識分嘅，我覺得。 嗯。 佢係全部單佢都做曬。 嗯。 因為佢驚失寵於校長㗎嘛。 嗯。 因為佢已經得罪曬班主任同埋訓導主任㗎嘛。 嗯。 當佢今次述職嗰陣時候，你諗下佢會得罪曬港澳辦。 得罪咗韓正㗎啦，我覺得佢個。 仲有張曉明呢， 張曉明嗰啲㗎啦。 仲有下面中聯辦黃志文呢，即係話由班主任到訓導主任佢得罪曬啦。咁你諗下，如果一日佢失寵於校長，咁會點啊？ 嗯。 我諗佢考第二都喊嗰陣時候，如果校長唔再 show 佢或者 call shoulder 佢，所以呢啲人係最好 manipulate 嘅，話俾你聽。你只要適當地去 call shoulder 佢呢，佢返去就成晚瞓唔著喺度諗，究竟我講錯啲乜嘢，我做錯啲乜嘢，係咪我唔夠盡力呢？咁咁下次佢咪會更加盡力去 please 你囉，然後做到加零一囉，你俾十張單我做十二張單囉，你明明講到 DQ 呢個立法會嘅啫，我做埋村代表囉。即係呢種人我話俾你聽就係咁嘅，所以酷吏再加呢種性格，加埋呢個叫 perfect storm， 完美風暴，摧毀一國兩制嘅完美風暴。董建華係唔會嘅，董建華勤力不過蠢，係冇執行力個人。 嗯， 佢同梁振英嘅問題一樣，董建華自己生意都搞到咁大鑊，梁振英自己生意都搞到咁大鑊，根本上佢點會有執行力嘅啫？呢啲咁嘅人，bluffing 㗎嘛。一路喺共產黨身邊喺度 bluff 啊嘛，好啦，到曾蔭權係有執行力嘅，但係佢亦都有判斷力，知道有啲嘢唔做得，有啲嘢做得。到呢個777上台之後咧，佢就有執行力，不過冇判斷力。 嗯， 再加埋佢好勤力，所以我覺得呢三樣嘢加埋就係一個 perfect storm 嚟嘅，其實，即係話香港咧就會好努力地向住一個錯誤嘅方向。然後好快地執行落去，個結果就係咁啦。包括大嶼山填海一定會上馬，仲要快上馬添，我覺得。所以動用到李洛斯，李洛斯甘心犧牲曬自己所有聲譽都去撐咧填海咧，環保人士，話將來可以引導啲白海豚去遊去第二度， 在那裡說給多些空間可以給文化界在那裡做事。大佬講埋晒啲咁低 B 白痴嘅嘢，我覺得。首先我覺得呢個李洛斯叫做環保人士都好成問題。去極地探險就叫環保人士呢，係咪？咁我哋鍾意去爬山嗰啲，我咪叫環保人士呀，叫做。然後跟住用呢個朵出嚟去 sell 填海，係冇人媽佢，我覺得同阿明哥一樣，啲友都傻過我啦，真係。我唔知有冇人媽呢個李洛斯，真係。即係實際上我都係好反感嘅，其實。你攞住呢個咁樣嘅所謂的環保人士的名字，根本對環保就一無所知，然後跟著就去撐填海，就想影響香港人。所以我就說，如果你說贖罪券是一門生意，回到我們開始講明哥的時候，其實這個生意不如我們跟明哥拍著來做，大把人要買，我覺得中間抽回一些給我們好過了。好，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我就會下個禮拜就唔喺香港嘅，咁我一月頭先至，差唔多一月頭到啦，可能就會翻嚟。咁跟住就要你同阿土伯，下個禮拜應該土伯，下個禮拜二係幾多號啊？ 下禮拜二 到聖誕節未啊？ 睇下先，係喎，到聖誕節未啊？ 嚇！ 啊，禮拜係喎，25號啊， 下個禮拜二係正日嚟㗎。 是啊， 咁我諗你哋都休息一日㗎，休息㗎啦，係咪？ 我諗土伯會休息囉。 咁你一個人做？ 咁我做唔到，我做唔到囉。 咁Lens自己一個人嚟搞，可能係。一個人表演呢個鐵頭功同埋金剛腿囉。咁呢就再見面就係2019㗎啦。咁呢就呢一年呢就都好多嘢啦，好多開心亦都好多唔開心嘅嘢。咁所以就無論點都好呢，就希望大家繼續可以支持城寨走落去嘅。咁我好感謝大家即係咁一年嚟對我嘅支持啦，同埋對節目嘅支持啦。咁我哋亦都好多謝阿土伯啦，其實就令到我哋節目嘅收視率呢就節節上升。雖然佢唔喺度就跌咗啲，但我希望佢快啲返嚟嘅話又會再升。咁呢就亦都係顯示到呢，即係你只要俾心機做一個網台呢，其實佢係有影響力嘅，我覺得。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繼續喺來年呢可以支持我哋。咁你可以入會啦，或者喺呢、這個Super Chat 捐助啦，贊助我哋。咁入會就記住就寄支票嚟，就係上台頭就係寫 MGURU MGURU Limited。咁呢就係寄惠業街116號聯邦工業大廈2樓。咁就喺我哋片頭而家打出嚟嘅片尾都。咁外國嘅朋友，如果你想入會或者贊助我哋呢，就唔好寄外國嘅支票。因為我哋每一張支票都要銀行批下，然後就要手續費，咁結果就可能得不償失添嘅。咁希望大家可以用 PayPal 啦，咁我哋而家已經準備緊去改革我哋嘅大家即係貨金嘅方式嘅，希望係更加方便啲、順利啲，即係可以捐助到我哋嘅。咁喺呢個過渡時間裏面呢，都係用最老土嘅方法。咁因為過聖誕節好多朋友喺海外返嚟，咁呢段時間都好多人上嚟搵我，咁聽日就因為我唔喺度㗎喇，咁大家上嚟嗰陣時呢就可能未必有人開門添嘅，咁所以就再見面，如果係嘅話可能就等一月，可能要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就是、我哋一月2019年呢就會有一啲新節目會返嚟嘅，舊節目啊，比如何俊仁嘅還看歷史啊，呢、這個 Lens 會開個新節目啦，咁而家我哋都再同其他物色嘅一啲好嘅有質素嘅主持人呢，再希望可以做多啲新嘅節目。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2019年呢就係、是、支持呢個城寨。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㗎喎、 哦。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㗎喇喎。 但係講暴力，你救呢個政府暴力？ 納稅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呀。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呀、啊、 逢星期二晚8點鐘奪命撈鬆 重奪香港。